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现在近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公湾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4，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5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电车的声音陪伴着我和很多香港人一起成长。 那些年，张伟记。 小时候听到电车的叮叮声，就好像一个闹钟那样提醒我上学。现在当我朝头早听到电车的叮叮声的时候，我就知道新的一日又开始了。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有我陆宇光和杨立门为大家主持。杨立门你好。 大家好。 这个的立法会换届选举呢，就是尘埃落定啦，这结果已经出晒啦。咁我同大家讲翻咧，今次个立法会选举嘅结果先，咁就系咧系有如果真系以即系政治嘅立场嚟睇啦吓，咁建制派可以话系咧就系攞到绝大部分嘅议席，咁只有咧就系新思维嘅狄志远喺社会福利界嗰度咧就系赢到一席，咁所以话咧可以咁讲就系咧建制派咧就攞到系余下嘅89个议席噶吓， 压倒性嘅胜利啊，系啊，咁当然咁喺呢一个新嘅即係改善咗嘅即係選舉制度之下，今日尋日呢一個嘅立法會選舉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次選舉嘅活動啦嚇。咁今次而家塵埃落定之後咧，大家都可以去回顧翻或者去分析翻，究竟呢一次即係選舉各方面係我哋點樣睇咧？即係當然首先我哋可以睇睇佢成個流程啦，即係佢嗰個安排啊，順唔順暢啊，投票或者點票嘅安排等等。各样嘢大家都可以有个意见嘅，咁但系一般嚟讲，嗰个意见都系呢一次嗰个安排都系比较顺畅嘅吓，都冇咩真系好似上次即系选委会嗰次选票点票嘅时候，即系出现嗰啲咁样嘅错误啦吓。咁另外当然就要睇翻嗰个投票率嘅，究竟系你觉得呢一个差唔多啱啱超过30%嘅投票率，你觉得系咪一个可以预期嘅结果咧？亦或都系一个合理嘅结果咧？喺咁多新嘅元素引進底下，係咪都已經係一個合理嘅投票率咧？咁當然亦都係好似頭先呂光講，即係選舉家要睇嗰個選舉結果啦嚇。咁今屆嘅選舉係有三個大板塊啦，當然有地區直選嘅結果啦，同埋係功能組別，仲有一個新嘅界別就係選舉委員會嗰個界別嗰40席嘅嚇。咁而家全部都塵埃落定啦嚇，咁大家有冇啲咩？ 呢幾方面有冇啲咩意見咧？都歡迎大家係打翻入嚟俾意見嘅。 係啊，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咁啊，大家尋日有冇投票咧？大家對於而家嗰個嘅選舉結果有冇咩嘅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自由風自由風傾下。頭先楊立門咧就提到話係投票率嘅問題啦。咁見到咧今屆嘅選舉啦，咁啊喺地方選區嚟講，嗰、那個投票率咧就係30.2%。咁如果對比翻咧，就上一屆就嘅選舉就係2016年嘅立法會換屆選舉咧，當時嘅投票率就58.28%。咁至於咧就係今屆嘅功能界別選舉咧，咁見到一啲嘅以個人票嚇為選民基礎嘅一啲界別啦，譬如話係教育界啦嚇、法律界啦、會計界啦等等咧，個投票率咧就大概係三成左右。咁而咧就社會福利界嗰個嘅投票率咧就係19.2%。咁對比起以往嘅立法會選舉咧，譬如2016年啦，嗰、那個嘅功能界別嘅投票率咧，譬如話係教育界咧就有74%啦，社會福利界有83%啦咁。譬如係醫學界、衛生服務界都是大概有70%的投票率的。 是啊，即是在功能組別方面呢，你都會見到一個比較大的跌幅的，即是那個的投票率來講。當然那個投票的方式已經是轉了很多啦，即以前全部都是以個人方式投票的，今年呢就大幅就減低了那個投票的人數的，有幾個的界別，譬如說即資訊科技啊等等，或者甚至是社福界啊，以前有成幾萬個，現在是得即係好少啦嚇，咁係咪影響咗嗰個嘅投票率咧？咁呢個大家都可以俾啲意見啦。咁但係如果你講話地區直選嗰個嘅投票率咧，其實之前我喺另外一個場合我都預計過今屆呢一個嘅投票率咧，將會都係非常之低嘅。即我是曾經預計過是歷史上新低，因為其實 現在這個投票率是不是你預期 的投票率呢？ 是因為 我那時候大家會記得立法會第一次引入直選成分呢，應該都是92年那次的選舉啦，那屆 的選舉呢都有30%多五上下的投票率的，我記得好像是。咁今屆是咁多屆有直選立法會以嚟咧，係最低的一次地方地區直選的一個選舉嚟嘅。咁當然亦都好一個好大嘅對比，因為2016年咧，我哋有成58%，係咪頭先你講嚇？咁係歷史嘅新高嚟嘅，可以講嗰個投票率。變咗今年咧，就即係嗰個落差係比較大啲。咁當然已經有好多人作出好多分析啦。點解係個投票率係咁低咧？咁樣嚇，咁亦都有人講話其實一個新嘅選舉喺新嘅各個大嘅指導思想指導方向下邊嘅一個選舉咧，而家呢個選舉個得出嚟嗰個投票率已經唔算係太低噶啦。咁因為有好少咗好多嗰啲激烈嘅競爭啦，即係刺激到選民走去投票嗰啲因素咧，就今年係冇嘅，即係少咗好多啦，可以咁講嚇。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發表下意見。 嗱，咁都睇翻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啦，今朝喺見記者嘅時候就講到話，今次嘅選舉咧已經完全落實咗兩個目標啦，包括咧就係要落實愛國者治港，同埋咧就係選務嘅安排要做到公正、公平、公正、廉潔、高效同埋具人性化嘅選舉啦。至於頭先講到話咧，係呢個嘅投票率嘅問題咧，咁林鄭月娥就講到話咧，係都要睇翻咧，就雖然個純粹個投票率嚟講係比以往低少少啦，咁但係咧135萬登記選民出嚟投票咧，就唔能夠話唔係一場重要同埋獲得好多市民支持嘅選舉。況且佢亦都講咧，就係話今次嘅選民登記數目咧係破紀錄嘅新高嚟嘅，有440多萬，咁啊講緊就係佔合資格嘅選民92.5%啦。對比起咧就係2016年嘅79%咧，係高出好多個百分點啊。咁而且咧就係選民出唔出嚟投票咧，就係屬於選民嘅自主權嚟嘅。頭先講到話即係第一次有地區直選嘅年份咧，咁就係1991年啦。頭先講翻嚇。好啦，咁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而家請嚟一位嘉賓，就係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啊。胡定旭你好， 你好。 点样睇今次嘅选举结果咧？系咪做到五光十色咧？ 咁我諗即係我先睇兩個 level 啦，兩個層次啦。第一就係參選嘅人，咁參選嘅人就確實真係五光十色。咁但係選出嚟嘅結果，我諗呢個就是投票人嘅選擇啦。咁當然大家覺得啊，冇啲外籍人士喺度啊，或者車長、電工啊等等。咁但係咁，我覺得咧就最緊要參選嘅人就係呢一百154個入選嘅人都真係五光十色啦。咁當然選擇咁，其實我都有少少戴眼鏡嘅嗰啲。咁但係我諗即係大家都大家嘅選擇啦。咁所以咁你五光十色咁，可能唔係五光十色，但係咁都有譬如狄志遠啊，或者啲叫做即係非建制都入咗去。咁我覺得都覺得係，不如我咁講啊，五光一色。 O K。 但狄志真系唯一一个系嘛民主派 狄志远之外，仲有冇其他人系即被视为非建制派嘅咧？其实 听唔到， 系而家净系得一个狄志远被视为非建制派嘅可以入到去立法会。 系咁，我谂就系譬如直选有啲即系我嘅意思唔系嗰几个大党，工联会唔系建联，唔系葉劉同埋嗰個經民聯嗰幾個，咁其他都可以，都即係因為我睇好多人，佢都話自己係中間派啊，等等等等。 我諗都係睇翻，譬如話選委會嗰度都有好多係唔係政黨嘅人，可能即係單頭派嗰啲啦嚇。咁嗰啲即係表面上都我哋都可以話係嚟自 不同 即係嘅背景啊，或者係嗰個意識形態等等嘅人嘅係咪？即係你咁樣睇又變咗係比較多元化啲。 冇錯，同埋今次你睇到真係選出嚟90個咧，咁我相信即係我諗大家都希我即係希望佢哋能夠即係表現出嚟啦。因為尤其是嗰51個選委嗰度咧，都聽咗大概10場唔同嘅 forum， 亦有啲人單獨嚟揾我傾。其實我真係覺得真係有啲人平時都唔會出嚟參選嘅，都會肯出嚟參選。咁當然裏邊仲有啲譬如中資機構嘅員工啊，亦有一啲真係 OK， 胡定庸，唔好意思，因为咧你个电话个连接咧有少少杂啦，咁不如我哋尝试再打个多次俾你好吗？系唔好意思啊吓，咁我哋电话18723111啦，欢迎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发表意见嘅。咁如果讲开咧，就系即系而家新立法会嘅组成嘅政治或者政团嘅一啲分布啦吓。咁根据啲统计咧，民建联咧就成为立法会第一大党啦，就有19席嘅。跟住咧就系工联会工联会有8席。经民联有7席，新民党有5席，自由党有4席。咁但系如果数到咧系一啲嘅一人党啦，即系可能佢系代表一个政团，但系佢得一个人系入咗立法会，又或者系一啲冇申报政治联系嘅人士咧，其实总共有42人， 系 42人。咁变咗就比第一大党民建联咧就仲要多人噶吓。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你会点样理解嚟紧立法会新嘅组成咧？咁可能都并不是咧就系政党能够咧就主导一啲嘅政治版图啦吓。 冇錯嚇，咁所以就你從嗰個角度睇咧，你可以話佢真係一個五光十色嘅一個唔單止話參選嘅人，同埋而家即係當選咗出嚟之後，都會見到有好多代表不同界別嘅人嘅。 胡定旭喺翻電話旁邊啦，胡定旭你好， 你好， 係唔好意思電話個接收啊。想問翻嗱，你自己喺選舉嘅時候咧，就提名咗潘卓雄噶，咁啊就被視為一位非建制派嘅參選人啦，但係結果就輸咗。你點樣理解呢件事咧？ 嗱，咁當然選民有自己嘅選擇啦。咁亦喺呢個香港東嗰度可以睇到，即係譬如民建聯同工聯會真係根深蒂固，即係做個政黨做咗工作做咗咁多年，咁有一啲真係好支持佢哋嘅人。咁但係譬如潘卓雄都攞到10000多票，我覺得實在都係非常好嘅。同埋即係你睇潘卓雄嘅參選，都令到啲傳統嘅建制派嘅黨咧都受到壓力嘅。 你自己其实点解当初去提名潘卓雄咧？你希望个立法会个组成系点？而家会唔会即系唔系你嘅期望之中咧？ 咁我當然希望佢入選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希望即係多啲聲音去或者監督下政府啊，批評政府。咁但係即係而家睇翻選出嚟嗰啲議員咧，咁我覺得 佢哋唔會清一色嘅，唔會話即係政府俾個議案，佢哋就齊齊舉手話 O K 嘅，因為佢哋都要諗下一次嘅選舉，下一次啲選民點選佢哋，咁所以佢哋都應該履行佢哋職責，就係即係監督政府去做佢哋應該做嘅嘢。 嗯，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就早前写过一篇文章啦，咁就话建制派嘅全胜咧系陷阱嚟嘅，因为咧就会令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所讲嘅五光十色会黯然失色啊，亦都就变咗系西方势力所期待嘅一啲可以攻击呢个选举制度嘅好材料，所以佢就认为咧全胜，即建制派嘅全胜即输，有个咁样嘅结果。你觉得而家系咪全胜即输啊？ 其实我冇觉得咩全胜即输啊，因为我觉得啦，第一呢150几个参选人真系五光十色啦，咁而家有30% 嘅人出嚟投票，我觉得都实在当然大家都希望高啲，但都系接受啦，都系 OK 嘅，咁系呢百几万人大家嘅选择，咁我谂亦大家相信我哋投票人个眼光系会选出一啲能够帮助香港往前行嘅，咁含唔含就呢啲，咁我就睇唔到咁高层次啊！即系我觉得最紧要香港经过咗过去两年，实在我大家都好辛苦，而家有个机会，等我哋可以重新出发，希望呢90个议员咧能够真系为我哋做好啲事，监督政府，亦系同政府或者推动一啲政府需要推动嘅嘢，帮助我哋咧，即系快啲上翻轨道。 是，其实我都同意你讲的，吴定玉，即是你说全胜的确是全胜的，因为你现在真是90%的人都是爱港爱国的人的。以前就不是的，以前有差不多60%都不是的嘛。 是 那你来到美国英国那些选举全部都是爱国爱国的。 是 那难道他们又是一把声音吗？是不是？因为你爱国的大前提之下有很多政党，好像现在香港的建制政党也好，他们都很多把声音的。 是 即是他们自己都要争地盘，要争选票。咁所以喺愛國嘅大旗下邊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大家係會競爭，亦都係會爭住去點樣監察政府嘅，所以我係咁睇呢件事咯。 Raymond， 你講得好啱，即係譬如你睇美國，共和黨好，民主黨好，大前提我愛國， 佢唔會反美國， 佢唔會話喂我個政綱就要恐冧美國噶嘛。 係 咪英國工黨好，保守黨好，都係佢唔會話我恐冧英國。咁所以啲愛港愛國大前提之下，咁我覺得。啲政黨，我覺得佢都會係百花齊放嘅，有啲獨立嘅意義，即係佢想下次繼續做噶嘛。咁啲政黨都係我仲要爭選民噶嘛。咁如果我次次真係所謂我舉手派嘅，咁我覺得啲選民會有選擇嘅。同埋今次第一次 under 呢個新嘅選舉制度啦，咁我諗大家都應該俾少時候，我睇下我選出嚟呢90个究竟係點樣嘅議員。咁我相信應該有好嘅表現嘅，同埋即係。我會覺得好似 Raymond 你咁講，即係佢唔會就坐喺度，佢都要爭取支持噶嘛。 咁但係真係有好多啲獨立嗰啲咧，又唔係屬於任何政黨嗰啲新嘅新面孔，根本好多香港人都唔識佢嗰啲咧。 係啊， 你覺得佢點樣可以真係建立俾佢哋嗰個公信力啊？同埋點樣真係有力咁監察到政府？ 咁我諗即係譬如舉個例子，譬如我哋以前講，譬如好多議員即係好勤力啊，係真係。言之有物，即系唔系话因为反对而反对，我反对一样嘢，我系有理由嘅，系有吉又有根有据出嚟讲，即系好熟书嘅所谓。咁我觉得咧，呢啲新嗰啲咧，佢最紧要即系唔好懒，要勤力，即系唔好话我做咗议员啦，算啦，我而家就玩啦。No， 你有一个好任重道远，佢真系好认真去履行佢做立法会议员嘅职责，亦真系譬如每个议题，佢真系做研究，去。發揮佢嘅所長，係去幫助政府。同埋今次你要睇到咧，其實真係好，即係嗰個參與性好強，好多唔同嘅，包括啲學者啊，包括啲做研究嘅中資機構啊，乜嘢都有。咁變咗，我覺得希望大家能夠喺自己唔同嘅崗位個角度出發。咁其實等於我哋所講咧。當然，譬如尤其是功能組別，你要為你自己個功能組別嚟發聲咧，但係你都要睇個大局。而是怎样能够利用你自己那里呢是去帮助大局往前行。 你期望新一届立法会怎样去做到监察政府的角色呢？ 咁我想做即是如果政府做得不啱就要出声啦。即是不要说我说乜嘢就 OK， 唔系因为我要快，而真系等于有譬如有啲法例真系可能有啲漏洞噶嘛。 法案委员会真系你唔好话一过嚟我就过，而真系你觉得其实市民想谂啲乜嘢嘢，呢件嘢做唔做得到嘅，系同埋对香港长远有利益，但系有嘢系好嘅，咁我觉得呢个系需要做嘅。呢、這个我即系立法会，你真系一个监督嗰个角色好重要噶嘛。 嗯，你点样睇今次选举个投票率30.2%咧？咁啊，如果有啲选民系即系唔系太同意个选举制度嘅时候，你觉得应该要做啲乜嘢去到接触翻佢哋咧？ 唔系，我觉得咧，就最紧要我哋呢90个议员咧表现得好，咁就令其他冇出嚟投票嗰啲人系对呢个制度有信心。正如我剛才所說，今次第一次啦，咁所以好可能好多人有少少懷疑得唔得㗎，會點呀，不如我算啦，我唔出嚟投票。咁但當佢見到呢個制度選出嚟嘅議員真係係能夠為我哋香港把關，監督政府，亦為香港嘅前途係着想呀，諗好多嘢嘅話，咁我覺得希望係下一次幾年後嘅選舉會多啲人出嚟。 嗯，啊，胡定哥，你可唔可以喺我哋就嚟听5:30嘅新闻，可唔可以5:30新闻之后同你倾多阵？ 得， 多谢你吓。 OK， 好，咁我哋而家就同紧咧就系全国政协常委胡定旭倾紧啦。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大家点样睇今次选举嗰个结果咧吓？咁啊，究竟你觉得系咪清一色咧，定系五光十色咧？咁啊，以至到大家点样睇个投票率咧，同埋嚟紧嗰个嘅新一届嘅议会嘅组成啊，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倾下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咁啊，杨立门，我哋都继续咧，就系讨论紧呢个嘅立法会选举嘅结果啊。咁我哋听一节嘅5:30新闻先，翻嚟咧继续倾下。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如果本港今晚风力有迹象进一步增强，会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热带气旋雷伊正系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地区，但受到南海北部相对比较冻嘅海面水温影响，强度继续减弱。目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计一号信号会维持一段嘅时间。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听日中午前后最接近本港，并喺香港嘅南边掠过。天文台又话，同雷伊相关嘅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计今晚同听日天气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较为频密，稍后时间会减弱，天气会较凉。本港新增5宗 Omicron 个案，涉及4女1男，年龄介乎26至77岁。累计涉及 Omicron 个案达到19宗。另外，本港新增7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当中6宗涉及变异病毒株，其余1宗嘅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检测。7宗个案都系由高风险地区抵港，其中一名患者住喺青衣南城湾一座。为审慎起见，佢喺潜伏期内曾经居住同到访嘅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此外，国泰寻日由纽约飞抵香港嘅 CX845航班，由于有3名乘客抵港之后确诊，当局禁止国泰嘅客机今日至到出年1月2号期间由纽约着陆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地区直选投票率创回归后新低，有135万多人投票，投票率30.2%，较2016年立法会选举少大约28个百分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系唔系出嚟投票系选民自己嘅决定。今次投票率的确系较以往低，但有135万名选民出嚟投票，唔能够话呢一次嘅选举不获市民支持。对于前年区议会嘅投票率达到破纪录嘅71%，林郑月娥话：如果高投票率系建基于政治劣质化、污名化同社会两极化，并非好事。工联会在今届立法会换届选举取得8席，比2016年增加5席，成为第二大政团，包括地区直选3席、功能界别2席和选委会界别3席。会长吴秋北说，8个议席在议会内占有一定的比例，相信工联会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继续为打工仔争取权益。强调工联会一直坚守劳工立场，高举爱国爱港旗帜，绝不动摇。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立法會換屆選舉嘅結果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傾緊嘅，請翻胡定旭出嚟先。你好， 你好，兩位好。 嗱，尋日係投票日啦，咁就有一個嘅事件啦，咁就係咧各大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係推出咗免費乘搭嘅優惠啦，咁就令到咧好多嘅地方啦、景點啦，譬如係大堂啊，以至到係一啲嘅主題樂園啦、西貢啊，好多好多人啊，好多遊人咧就走去用咗呢個嘅免費搭車嘅優惠。其實你覺得呢樣嘢對於投票率有冇影響啊？ 我覺得即係冇乜大影響嘅，即係嗱，譬如大家其實尋日天氣好好啦，咁亦係一個交易好季節，咁同埋可能大家都屋企即係焗咗咁耐，咁禮拜出下去玩，咁都 OK。咁但係你投票係去到夜晚十點半啊嘛，咁你玩完翻屋企都投到票，因為你個投票站係離你屋企應該唔會太遠嘅，咁所以我又唔係覺得會影響好大。 咁當初呢個措施其實同去鼓勵投票有冇關係呢？ 我真系唔知道啦呢 个事。我都想问一问啊，胡定旭咧就而家个投票率就出咗嚟啦。咁当然啊，行政长官就讲话都有130万人真系投135万嘅投票啦。咁即系唔可以少即系少看呢一个数目啦。咁但系睇翻譬如话上届咁样，佢就话今届咧就特别多人已经登记咗选民，咁所以因此呢个投票率就比较低啲都唔奇嘅。咁但系睇翻上届嗰个已经登记嗰个人数咧都有。今年就440万啦，上一届都有370万嘅，咁但上一届咧就有个投票率咧系有成差唔多六成啊，咁如果计翻六成咧，上一届咧真系有成210或者甚至220万嘅人嘅，咁但今年得有130万咧，真系一个真系个数字方面咧系一个好大嘅跌幅嘅，你觉得有啲咩原因系会令到咁样？ 唔系我谂可能第一可能有啲即系泛民嗰啲唔出嚟投啦，譬如我哋以前话六四啊。545，咁其實譬如你計翻嗰個呢、這個比例咧，即係上一次370几万，咁即係300几万，今次400几万，咁你乘翻個比率，即係會升55%-60%，咁其實即係唔出嚟投票嗰啲人，其實都好清晰噶啦。咁同埋加上可能一部分人係真係係喺疫情困咗大陸翻唔到嚟，雖然邊口岸有幾個，但係都得20000几人啫。咁即係我認識好多人喺北京啊、上海，咁以前佢真係會翻嚟投票嘅。但係我翻嚟，我翻去又要隔離有啲兩個禮拜，有啲3个礼拜，咁呢度又真係會少咗人嘅。咁另外我覺得有啲人即係覺得我係新嘅選舉制度啦，咁不如我睇下先啦。咁我覺得原因就好多種，咁同埋亦係即係喺呢一段時候，即係冇啲好大嘅爭議嘅議題，咁亦係可能覺得有啲人覺得冇所謂啦。咁樣即係我諗好多種原因，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論。 OK， 最后我想问一问咧，关于系今日咧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咧就系发表咗《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啊，咁当中都提到咧话今次嘅选举咧系充分展现咗民主实践嘅新气象啦，但我亦都留意到有一句咧咁讲咧，咁就系话咧今次咧就系呢个嘅香港民主制度嘅优化提升，同埋咧与时并进啦，咁同埋咧就为香港民主嘅长远健康发展打下咗坚实。嘅基礎，為實現雙普選目標創造咗有利嘅條件啊！你點樣睇呢句講法咧？就係話而家嘅選舉點樣去為將來嘅雙普選目標係創造有利條件咧？ 但我就冇好詳細睇曬呢個白皮書，但我嘅了解就係、是、嗱，即係而家我哋愛國者治港啦，咁即係選出嘅立法會議員都係愛港愛國啦。咁我哋因為基本法都講到最終達到雙普選啦。咁譬如我呢個基礎可通過個政制嘅改革去做到呢樣嘢，因為白皮書都講過，其實以前過兩次嘅，咁但係都係俾啲非建制派反對咗啦。咁即係調翻轉頭諗，最近嗰次即係如果係通過咗，係一人一票選特首，雖然有個提名委員會，但係真係譬如提名兩個人出嚟，咁大家真係全香港所有人一人一票去揀一個出嚟，咁一定會係一個進步嚟嘅。咁我覺得喺呢個基礎上面，即係而家呢個愛國者治港呢完善選舉方法之下咧，我覺得即係可能比較容易通過政改方案，因為大家都睇到呢個基本法要求我哋做嘅嘢，我哋會做到嘅。咁點樣大家係？好理性去討論點樣往前行。 嗯 ，OK， 好啊，唔该晒胡定旭啊，多谢你啊。胡定旭咧就系全国政协常委嚟噶，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先。嗯、电话旁边有张先生喺度，张生你好， 系你好啊，陆生， 请讲啊， 杨生你好， 你好， 系。我想讲翻少少嘅意见啦吓，咁琴日个选举就出咗啦，有结果啦吓，咁中央啊，特首啊，议员啦、啊，即各自都有自己嘅即表述，即演绎啊个讲法 啦， 系啦解读啦吓，咁即我就都加入埋啦，我就市民嘅解读啦， 请讲， 系啦系啦。咁我就希望有一樣嘢咧，就即係其實你咁多嘅改革裏面，即係我諗嗰個重點都係市民啦，即係應該咁講市民或者中央嚟講，我諗佢係管治先到市民咁樣啦。咁但係應該市民嗰個因素就都好重要。咁我想就體現翻啲即係有以往有啲問責嘅成分喺度。咁就可能就大家對關注社会的事情啊，都会即系重拾嗰个嘅兴趣咁啦。即系如果你冇咗问责呢个元素底下咧，咁你即系话关心市民嘅福祉，我都唔知向边度说起，系嘛咁样啊？ 咁你而家觉得系咪已经有问责嘅成个元素喺度咧？今次呢个选举结果？ 个选举即我系嗰、那个即系将来个施政或者立法会个运作方面，即我意思系，系啦，咁呢个就可能要有啲人嘅讲法就要再俾啲时间睇睇系点样啦，系好啲啊，定系需要去修正翻啦，咁即系要需要啲时间去观察。 好，唔该晒啊，张先生嘅电话吓，咁我哋听多有位听众林先生喺度，林生你好。 哎呀，喂喂， 请讲啊， 多位 你好。 呢一个选举咧，从根本上嚟讲，就系市民大众选民系唔满意嘅。呢一种选举嘅投票率30.2%，真系低到比非洲嘅落后国家仲要低。我都唔知道政府系点样嚟解说。呢啲根本，你哋各位嘉宾喺度逃之没返，讲到咁多嘢，就唔够胆去得罪你哋嘅上边一句。我哋作为选民，唯有唔用自己放弃自己嘅投票权嚟到抗议。呢啲唔系选举，呢啲系乜嘢？正如你哋大家所讲，系嘛？我哋唔系市民，选民嘅选择系最聪明啊，系最明智嘅。 OK， 好多谢晒林生嘅电话吓。咁正如即系我头先都引述啦。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嘅回应咧，就系头先都讲啦。今朝早嘅见记者时候话咧，系第一啦，咁就系其实已经有135万嘅登记选民出嚟投票啦。第二就系登记选民嘅人数系多咗嘅。第三咧就系要唔要出嚟投票咧，都系选民嘅自主权啦。佢并且有一啲嘅补充啊，咁讲到话以前嗰个嘅高投票率咧，咁如果系基于一啲嘅政治劣质化，基于社会极端两极化，咁同埋咧就系建基于候选人互相污名化，甚至系暴力破坏其他人嘅选举工程咧，就并不是佢哋认同嘅高投票率。咁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倾下。 好， 我哋电话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iu again. 一个非常之勤力嘅听众话，听到萧叔叔嘅第298集咧，我讲过咧，喂，你话事啦，英文咧我哋可以话咧 ，it's up to you, it's entirely up to you。佢话嗰个感觉系非正式嘅，比较似系朋友之间嘅说话多啲。咁如果佢想讲系一个 formal 啲、正式啲，可能商业上嘅场合咧，我哋可以点讲咧？我哋有个 expression 咧，好多时候都用得着嘅就系 as you see fit，as you see fit，F-I-T 嗰个 fit， 个意思就系咧，你觉得好嘅咧就可以做啦，你觉得适合嘅时间啦、地点啦、人物啦，你想点咧咁都可以噶，咁样就 as you see fit。俾个例句大家， 譬如你话你可以用嗰啲钱咁，你最点用都得咁啊。You can say you can use the money as you see fit, or you can use the fund as you see fit. Okay， 或者你都可以话 it's your call, it's your call. Call 就系 call 啦，呢个系你嘅决定嚟噶，唔需要过问其他人啦。咁啊 ，OK， 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是1872311，欢迎听众打电话来讲下你对于今次立法会选举结果的意见的。现在电话旁边就请来是立法会在 社会福利界的当选人，也是新思维的主席狄志远。狄志远你好。 你好。 是你好，大家好。 你好。 你自己就在社会福利界那里胜出，不过你的新思维，你所属的政团新思维的另一位成员黄俊朗，今次在地区直选那里输了。咁啊，得票咧就唔够3%添。咁你点样解读今次嘅选举结果咧？ 当然好可惜啦。阿朗又好勤力，亦都好有冲劲，因为好有为嘅年轻人。咁希望我哋下次有多啲机会。咁最主要原因其实整体嘅投票率都唔算高啦，喺今次嘅选举。咁睇到系好多过往支持即系民主嘅朋友咧，今次都冇出嚟投票。咁就可以就变咗就建制派票源就比较扎实啦。咁变咗好明显就系唔止净系我哋新思维嘅成员啦，咁其他非建制派平成员咧，都喺选举里边咧好大嘅落差咁去输咗。咁呢个即系我非建制派朋友进一步努力啦。咁即系可能同嗰个选举制度都有啲关系，咁令到好多支持嘅好大嘅票源嘅支持民主派朋友咧，都好少出嚟投票。 你点样睇系啦？呢啲嘅以前嘅民主派选民，佢哋你认为佢哋冇出嚟投票，你觉得原因系乜嘢？ 我谂我哋接触当中，真系有啲朋友对于今次选举制度唔系咁理想啦，亦都觉得政府表现唔好，咁所以有一种失望甚至放弃嘅态度嘅。咁同埋好今次嘅非建制派朋友咧，有啲傳統嘅民主派大黨咧都冇參選啦，咁好多嚟都係一啲單頭啲啊，或者好似一啲小嘅黨咧，咁資源啊，咁同埋影響力都比較薄弱。咁喺選舉工程裏面，雖然我哋大家都好努力，咁但係這個動員能力相對啲傳統建制民主派咧係弱咗啲，咁這個所以可能個整體分亦都未必令到啲非建制派嘅支持者咧，就好有信心去投一票啊，咁样，咁呢个都系反映到我哋要尽多啲努力啊，咁。 调翻转，其实系咪依家嘅非建制嘅政团同埋参选人，佢哋都未能够即系得到以前嘅非建制派选民嘅支持咧？即系可能佢哋嘅知名度、佢哋嘅路线，系咪可能已经得唔到原有嘅选民嘅支持咧？ 我谂而家都系言之尚早啦，因为今次选举里边都系一个新嘅环境，即系新嘅政治气氛之下。咁当然有啲传统泛民嘅朋友唔出嚟选，其实系可惜嘅，因为佢哋出嚟选咧，可能胜选机会比我哋更加好。咁但系无论都好咧，我谂未来嘅民主发展都一条路，一条新嘅局面。咁点样行咧？我都好希望多啲同非建制派嘅朋友多啲倾谈啦，合作。咁事實咧，你坦白講，我哋都係需要重整翻非建制派嘅力量啦，同埋再一步去挽回咁非建制派嘅支持者咧，點樣可以對我哋有信心？因為過往係即係政治上咧係兩個陣營嘅比拼，咁可能個格局有啲唔同啦。咁我哋行嘅路線都係比較溫和理性，願意溝通。咁呢種嘅我相信有一定嘅支持度嘅。在投票当中里面要得到他们一票呢，我相信我们还要加把劲。 是，我想问一问狄志远，你差不多是今次即选举唯一个是即非建制派的即直选的议员，即可以真的入到立法会。你会不会觉得你第时来这5年会很孤独呢？即你 会不会有即孤掌难鸣 的感受呢？即 你要推任何东西，其实你都要跟很多即未必同你 同一個思路的人去合作，即係攞我哋嘅支持啊，咁樣嚇。咁誒，亦都譬如話湯家驊，咁佢嗰個嘅譬如話新思路，咁佢 民主思路， 咁佢都完全冇人可以入到位啦。咁呢所謂佢講嗰個第三個路徑嚇，即係民主發展。你哋又咁人丁單薄啦。咁呢一個新嗰個發展民主個發展嘅路向，你覺得點樣睇咧？你自己？ 當然我哋係有信心，同埋我哋都唔係今日去推動呢個政治理念，咁都係一步一步慢慢咁樣進步當中。咁我哋今日都仍然相信香港社會咧，都係一種即係理性溫和，透過溝通去解決問題，即係香港人嘅本質都係咁樣。不過喺政治上投票上咧，可能即係大家情緒好係有唔同，咁有啲人話好唔滿意政府，無論你邊個候選人你幾叻都好，我就唔想投一票表達我依、這個一個種嘅不滿。咁呢、這個有依咁嘅喺投票上有咁嘅情緒嘅。咁、但係你話我哋做嘢，我哋都係為香港解決問題，希望同唔同嘅持份者一齊傾，揾到多啲共識去推動民主。我相信呢啲大部分香港人嘅心願。咁但係呢方面，我哋要身體力行啦。即、就、係、是、究竟今日我哋有機會進入立法會嘅平台係咪可以真真實實咁做到呢樣嘢出嚟咧？咁都希望大家俾啲時間我哋咯。 嗯。 咁頭先阿楊生講話，喂，我哋會唔會孤單咧？咁如果從品種嚟講咧，真係1:89嘅。但係我自己亦都要希望有自己有智慧啲咧。其實喺立法會裏面咧，我哋同唔同嘅黨派咧，當中仍有多可以合作嘅空間。 係。 譬如來自社福界。我哋覺得個整筆個撥款嘅撥款制度唔理想，咁我呢啲睇到民建聯啊、工聯會都有共同睇法，咁呢啲位我哋一定會合作借力啦，希望佢哋都支持呢種嘅諗法，然後就一齊去監察政府推動改善。咁當然喺我哋都知道喺民喺個訴求上咧，可能我哋聲音就會單薄，但係我又唔會孤單嘅，因為呢個民主訴求是香港市民嗰種嘅即係願望同埋共識嚟噶嘛，咁所以我提出呢個訴求咧，我亦都相信市民有回響，咁呢個亦都係我個政治力量咯。 係 OK 嗱，阿狄志遠嗱，你自己就喺社福界度勝出啦，咁但係睇翻社福界咧。今屆的投票率就 19.41%， 比起上一屆 83% 呢就是都有一個變化在這裡，你怎樣解讀這個變化？ 我相信從大局來看呢，整整體那個的投票率都是低的，社工的朋友可能他對於那個社會的訴求是更加要求高啊，或者希望民主發展的期望會比較大，所以會唔會因而對嗰個即係失望情緒又會比較多啲？咁呢個投票嘅大跌幅係唔理想嘅。咁當然亦都唔係某個界別啦，其實係整體嗰個投票氣氛都係比以前差。咁呢個都即係一個新嘅政治局面。咁我哋都睇將來啦，投票完咗，咁就我哋有議席身份，我哋就希望努力去做好。當然我哋都明白。選民今日是失望，咁我哋係點樣可以幫到個社會或者我哋透過監察政府，或者甚至某程度同政府有合作嘅情況之下咧，希望做好嘅社會，挽回市民對即係香港嘅信心。 嗯，係，我都同意，即係佢哋都可能會有啲失望嘅情緒啦。咁亦都反映到喺個投票率，即係你嗰個界別嗰個投票率嗰度反映到出嚟。因為社福界以前真係一個民主派嘅票倉嚟嘅嚇。咁嗱真係睇翻將來啦。你頭先講，咁你要代表呢個界別咁多萬嘅即係同工喺即係嗰個議會嗰度爭取佢哋利益，但係有好多人其實都冇投到票，咁你點樣係去可以凝聚到佢哋嘅共識啊？為佢哋真有一把聲音咁樣去爭取咧？ 其實兩方面嘅我哋都睇得到，因為喺今次嘅選舉裏面咧，我哋都去咗好幾百間嘅服務單位，有機會同啲前線員工接觸，咁佢哋唔投票，我諗佢有自己一種嘅態度啦。但是我哋一路討論嘅，即係我哋社福界問題啊，唔單止係我哋幾萬個員工啦，亦都包括即係數以百萬計嘅弱勢社群。咁呢啲地方係共識嚟嘅。咁當我哋話希望可以推動咧，係改善我哋而家個撥款制度唔理想，帶領同工不同酬呢個局面，係令到好多前線員工覺得唔公平。我相信呢啲議題一定係我哋福利界嘅共識，或者我哋希望可以政府有多啲嘅好嘅計劃。去配套咧，而家社會嘅需要啊，多啲幫到弱勢社群。我相信，就算呢啲朋友今日唔出嚟投票， 或者不想投我哋票都好咧，呢啲议题我相信系共识嚟嘅。咁、 okay. 我哋希望系主动啲去接触呢啲提出呢啲意愿呢啲谂法，接触多啲朋友，团结一致去争取咯。 OK， 仲有一个问题就剩翻一分钟到啦。咁虽然你话头先会睇其他嘅民生议题同其他嘅党派可能有合作嘅空间啦。咁但系譬如话系民主化嘅进程啊，以至到即系监察政府嘅施政等等，你觉得又会唔会系孤独嘅一个局面呢？ 当然在议会里面举手我们是得一票都未定，但是社会上我觉得要凝聚力量，即是我们譬如说提出民主的诉求，我相信社会很多团体啊很多人士都会认同和想支持，甚至是建制派朋友他们都不会反对根据基本法尽快落实双普选，我相信这些都是社会共识，这些都是中央对我们香港人的承诺，我相信我们自己要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即係尋求共識啊！因為過往喺民主議題上，大家都係針鋒相對，甚至鬥到你死我活。咁會唔會一種嘅新嘅形式，唔同持份者揾到一啲嘅共識，然後逐步行，咁令到個民主發展可以向前行？咁我自己有信心，希望呢個方法 OK 能夠帶嚟一個進步咯。 OK， 好，唔該曬狄志遠啦。狄志遠就係今次立法會選舉社福界嘅當選人嚟嘅。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咧，较早前近牛池湾消防局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咁第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噶。清水湾道反方向落翻去龙翔道嘅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而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就分别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因为车多嘅关系，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系有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马坑中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影响本港，在傍晚六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60公里，即是北纬18.8度、东经111.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且迅速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同埋听朝雨势较为频密，明日稍后雨势减弱，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失守23000点，并连跌两个交易日。恒生指数美市跌幅进一步扩大至到近530点，低见22665点，创咗超过一年半低位。收市报22744点，跌447点，跌幅1.9%。全日主板成交额有近1248亿。科技指数跌3%。ATMXJ 全线向下，以京东集团跌幅最大，跌近4%收市。金融股下跌，友邦和汇控跌了近2%，信义系股票继续受压，信义玻璃跌9%，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同系的信义光能就跌了超过半成。另外，比亚迪股份和碧桂园服务都跌了超过半成。恒安国际逆市升近1%，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华人置业私有化议案被否决，股价急跌近22%收市。由大中华投资策略研究学会副会长李伟杰分析港股表现。 港股第三季開始啦，都係即係比較弱啦。最主要係即係政策面啦，未見到話有好大嘅鬆綁嘅一個空間。近期嚟講，一個比較深嘅調整嚟自外國啦。英國已經係加息，咁大家都預美國明年方面都有加息。科技類嘅股份都因此有受壓。見到美國啊或者英國個疫情嘅反彈數字都令到大家都有一定嘅憂慮。港股都係比較上係偏弱，或者跟住外圍一齊係下跌。個港股下跌通道嘅一個底部啦，接近喺22,500点呢個水平。近期牛證方面嘅一個重貨區，有機會可能試穿咗呢個位置啦。港股有個技術性反彈機會，恆指方面嘅14日 RSI 都落到28啦。咁上一次喺個超買之後，個港股都可以有個短促嘅一個反彈。下方支持位就睇翻22,500点先嘅，睇翻接近20天线作為短期反彈目標先啦，大概喺23,800点。 仲有咁多嘅不明朗因素，似乎都喺短期之內好似係難以解決嘅話，會唔會話去到出年嗰個表現咧，都可能試翻今年嘅低位？部署應該要點做咧？ 投資者我諗現時嚟講，個部署應該要審慎少少啦，炒翻上嚟都係搏緊個技術性反彈。港股會唔會開始有個叫變得吸引之後有個資金流入咧？我諗就暫時都仲係待變嘅，平就平咗好耐㗎啦。內地方面嘅一個政策面，科技股就令到個港股受掣肘。咁但係要等到政策面可能逐步鬆綁啊，中美嘅關係嚟緊有啲突如其來嘅好消息，令到市場樂觀咗啦，先至觸發到一啲買盤去到做追入，成交要突破到可能1,600至1,700啊，個市可能先至會有突破嘅機會出現啦。 商汤重启招股，集资规模同埋集资额等都不变，但就要求将美国投资者排除喺招股以外，并引入新基石投资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话，商汤已经向外披露风险，预期仍然会喺今年内上市。有市场人士就话，由于涉及制裁，关注股价喺上市首日会唔会跌穿招股价。由任浩峰报道。 商汤在星期一至星期四重启招股，计划全球发售15亿股 B 股，招股价介乎3.85元至3.99元，每手1,000股，一手入场费维持4,030元，预计今个月30日挂牌。不过商汤在招股补充文件中加入被美国财政部列入黑名单等风险，并且引入新基石投资者。原本基石投资者中有5名退出，并且新引入徐汇资本、香港科技原创投基金、希望眼科等投资者，认购金额合共超过5亿1,000万美元股份，较最初招股多超过13%。文件又指出，被美国财政部列入黑名单的附属公司并没有发行任何公开交易证券，而有关名单并不限制任何美国人士认购或者买卖商汤集团股份。不过相关规例不停转变和发展，已经要求将美国投资者排除在招股以外，而附属公司被列入黑名单可能对 B 类股份整体投资者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说，地缘政治角力的确影响到创科等发展，而商汤已经披露相关风险，仍然预期公司今年内上市。 因为可能入了美国的实体名单里面，一些的风险因素，一些影响，相信来说在个更新招股书里面已经是完全披露了所有的一些风险或者影响里面，对于一些美国投资者呢已经是排除了，不预期因为之前的因素是影响到今年的上市。 骏达资产管理投资策略总监洪丽萍话：商汤无需减价招股，或者反映机构投资者着重公司前景。又话由于涉及美国制裁，散户会较为审慎，关注股价在上市首日会不会跌穿招股价。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人民银行下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5个基点，是超过一年半以来首次。分析指措施有利降低融资成本，推动金融稳增长。星展香港认为贷款需求未见炽热，明年会不会再下调 LPR 就要视乎需求。由罗伟浩报道。 人民银行将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由 3.85厘下调5个基点至 3.8厘，是自上年4月以来首次。五年期以上的利率维持在 4.65厘不变。由内地券商指，降低实体融资成本是金融稳增长的重要途径，相信下调 LPR 只是开始，而对股票而言亦都有助降低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等，有利基本面定价。澳新银行亦都指，中央越来越接受减息，相信会观察今次下调 LPR 对经济的影响， 以面对房地产行业信贷风险日益增加，预计明年年初会再次降准。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师周鸿礼就说，下调 LPR 并不是市场共识，反映经济压力明显，主要经济活动或者会继续下滑一段时间。他认为明年会不会再下调 LPR 要视乎需求。 降准释放超过10,000亿的资金，考虑到贷款需求并不是非常之炽热，降准出来的钱有多少可以去到企业都是一个未知数。现在讲紧要真正直接拉低借贷成本，刺激个实体经济的效用来得更加直接。降完准和 LPR 又减埋，下一轮可能他会看一看先。现在其实都有譬如绿色的贷款啊，公开市场操作啊等等，都可以降低银行的借贷成本。频率不一定好像以前行周期咁密集，看看嚟紧第一季信贷需求时，睇下点样配合财政政策咯。 佢又指，银行未有下调五年期的 LPR， 主要是中央的房地产政策并冇大幅转向，因为五年期的息口反映按揭利率，相信明年的政策亦都唔会逆转。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2,744点，跌447点。全日主板成交今日有1,247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2,842点，升咗61点，成交有3,800几张。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30蚊跌8蚊，美团219.2跌6.6，阿里巴巴114.5跌2.5，盈富基金22.9系跌咗4.4，药明生物85.15跌4蚊，比亚迪股份251.6跌14蚊，小米集团17.62跌6毫，李宁79.95跌咗4.05，京东集团269.跌11.2。融创中国10.48跌咗2.26。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稻草控娱乐、常满控股、国贸控股、宝达控股同埋 GHW International。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中国网络资讯科技、光正教育、中金科技服务、中基长寿科学同埋奥克斯国际。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93点，跌咗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9点，跌29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13.6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92，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是1.12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港金报16,72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咗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01美元，卖出1,797.6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都几多意外事故，咁大家要小心驾驶吓。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桂林街对开有意外，塞到去长沙环熟食市场。新界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之前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呢宗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啦。咁啊而家龙尾啊塞翻去呢、這个窝打路道九龙塘嗰边啊，现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啊近住隔田村嘅意外事故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啦，清咗场噶啦。不过有另一宗意外咧，就系、是、去九龙方向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快线咧，都系有意外，咁啊，现时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啦。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元洲仔段快线有意外噶，咁啊，龙尾去到新丰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扫管笏段咧，都系有意外啊，龙尾去到青龙头嘅。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塞到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呢、這、一个湾仔方向都系分别多车啦。龙尾塞到去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嘅香港仔隧道北行线去红隧方向，继续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住嘉华国际中心。 獅子山隧道，咁現時咧去沙田方向窩打路道嘅龍尾咧，去到亞街老街咁遠嘅，龍翔道嘅龍尾近住摩士公園，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嘅龍尾就過曬麗晶花園噶啦，將軍澳隧道去將軍澳方向龍尾就去到觀塘繞道近碼頭，去觀塘方向嘅龍尾就去到將軍澳電話機樓。咁其他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咁九龙区咧现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咁一带都好多车嘅，新蒲岗一带多车啦，咁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之路一带都多车嘅，龙尾喺泽安村附近。新界咧现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同埋去上水方向亦都系分别多车，龙尾去到朗下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都是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就去到这个城门隧道公路附近的。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亦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高尔夫球中心附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新墟段亦都是多车，还有青山公路啊，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那段呢现时是慢车的。好啦，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两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61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2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晚上的6:50，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讨论的就是立法会选举的结果。今天杨立文，我们刚才都是访问了不同的人士，讨论到就是关于今次的选举的结果，包括是投票率和新一届立法会的组成等等的。各位听众有什么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 跟我们谈一下的。这个时候不如都请来另一位嘉宾跟我们谈一下，就是立法会港岛东选区的当选人，亦都系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啊。吴秋北你好。 系你好， 你好， 主持陆生同埋阿杨生你好。 你好啊。 嗱，今次咧工联会咧就派出咗九名人士咧就参选，结果就有八个人当选嘅。点样睇今次工联会个选举结果啊？ 我睇今次系我哋工联会即系有史以嚟参选人最多嘅，咁亦都当选嘅人最多嘅一次啦。咁我哋觉得喺呢次嘅选举当中，我哋系发挥一个当仁不让嘅一个嘅精神去参与，积极去参与，而得到比较好嘅成绩，我哋觉得都系比较满意嘅。咁当然系有啲遗憾嘅，即系其中蔡永强就落选咗，高票落选咗，咁系令人可惜嘅。咁我哋覺得咧，就係雖然佢落選，但係喺個過程之中咧，都展現出我哋前線打工仔嘅一個風範，展出咗我哋工聯會嘅一啲嘅理念，咁令到社會更加了解工聯會嘅。 吳執啊，你今次喺港島東嘅選戰啦，咁攞到係超過五成嘅選票啊，64,000+票。咁但係其實都見到穩陣啦，咁同之前告急啊，係咪有啲太過擔心啦？ 我唔同意咁樣講嘅，即係 首先我先多谢我哋港岛东嘅各位选民啊，各种嘅支持，同埋好多嘅义工朋友、社团啊，嘅朋友咧，一齐成就咗呢个票啊。咁呢个亦都系选民对工联会嘅一个支持，亦都系对建设香港力量嘅一种支持嘅。咁点解话要及早去澄清？我哋好緊急呢，其實係因為我自從開始參選宣告參選到報名嗰、那個嘅傳言呢係多嘅，話我夠搖，又我話我好穩陣，不斷咁樣去傳呢啲咁嘅訊息。其實咁樣傳法呢，其實某個程度上係對我成個選舉工程啊，或者我嘅票源嘅一種傷害嚟㗎，係。咁我哋選舉通常都係要争取最多嘅支持㗎啦，点解要有人嚟到去教选民啊，你要去分票啊，因为抽不够啦，咁所以呢就要分啲出嚟，咁样其实係唔合于嗰个选民自己本身嘅意愿㗎嘛。咁尤其是喺而家嘅竞争咁激烈嘅情况底下，我哋唔及早澄清呢係对我哋嗰个选情係好不利嘅。咁所以呢就要同选民讲我哋而家选情好紧张囉。 係，我想问吴秋北呢，就而家今次选举结果出嚟啦，咁建制派可以话係一派独大啦，差唔多喺立法会下。咁有啲人就会担心，即係譬如你同第一大党譬如民建联咁样都嗰、那个政纲其实好多嘢都系差唔多。当然工联会系好多系着重即系工人权益嗰样嘢啦吓，咁但系讲到一啲大是大非啊，或者啲比较大嘅政策嘅时候，你哋点样去凸显你哋个党嗰个嘅特点咧？点样同其他嘅党系合作，又令到人哋觉得即系你其实系同民建联都有分别嘅喎？咁样你点睇你嚟紧嗰五年嗰个嘅定位咧？喺个议会嗰度 首先我再强调啦，呢轮咧都系一直都有人讲嗰个建制非建制嗰样嘢。而家我哋嘅新形势底下，新嘅选举制度底下，所有参选嘅所有嘅从政者都系建制嘅一部分嚟噶。即系觉得以前嗰种嘅对抗式嘅政治啊，有反中乱港分子其中喺度搞分化、搞对抗，然后将佢分去建制非建制。 系 呢、這个如果咁嘅分法咧，已经落后于时代噶啦。所以呢我哋呢其实应该是更加睇到喺嗰个爱国者治港嘅大原则底下，即各个唔同嘅持份者佢所代表嘅阶层利益啊，或者係佢个政治嘅唔同嘅光谱啊。工联会其实好清晰嘅就係、是、打工仔嘅一个代表嘅一个政团啦，工会。好多嘅劳工嘅议题，我哋系好清晰嘅，我哋同其他政党系好唔一样嘅。多市民所关注嘅一啲问题，尤其是呢个贫富悬殊嘅土地房屋嘅问题，我哋都有好清晰嘅立场，其实系同其他政党系有所区别嘅。所以咧，我唔认为有啲模糊嘅地方吓。在新的形势底下呢，应该更加好咁样去发挥各自嘅唔同嘅角色，从而呢就係、是、令到嗰个嘅政治生态係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嚟紧喺议会里面啦，你点样睇议会嗰个组成啦？嗱，以前就有即系民主派啦吓，咁而家咧就系、是、有40几人咧都系冇申报政治联系或者系一啲嘅细嘅政团嘅。你点样去睇未来新一届嘅立法会有唔同类型嘅同事会系一个点样嘅环境咧？对于政府嘅监察嚟讲，有啲人担心话会唔会对政府嘅监察会细咗啊？咁你点睇？ 整个政治的格局或者生态呢，可能都还在演变中。正如你刚才，因为现在有很多比较新的，或者它本身都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政治联系。但是一个很清晰的一样东西，就是在新的格局底下，应该更加好去发挥，就是各自所关心的，然后有一个互相協作嘅一個作用，喺嗰、那個所面對我哋共同面對嘅一啲深層次嘅矛盾，頭先所講嘅土地房屋 人口老化，以至到呢個貧富懸殊、醫療啊、教育啊等等，其實呢啲都係每一個階層或者每一個持份者，同樣都唔多唔少都會面臨嘅一啲問題，而且呢啲問題都要大家共同去解決嘅。再唔係好似以前嗰種嘅抗爭式一樣嘢咧，就係將佢泛政治化，然後最尾咧就係對抗式去到聚焦唔到嗰件事，咁樣嘅情況大家都知道係蹉跎咗成廿幾年嘅時間，咁所以嚟緊嘅議會咧應該係更加高效，更加能夠去貼合市民嘅需求。當然我哋亦都要更加好咁去監督政府嘅一啲施政啊。過往政府咧其實就係協於反對派嘅一啲嘅政治 ，OK， 可以令到佢咧有啲嘢咧係。瞻前顧後唔敢咁作為冇個擔當，咁而家咧我哋就應該更加令到佢知道 okay, 市民嘅意願咧 OK， 吳秋北，你哋之前工聯會咧就提出咗新工會運動啦，你自己都就住共同富裕嘅議題咧，都係發表過好多嘅文章啦。你覺得嚟緊嗰個嘅議會組成有冇利於你去推動呢啲議題咧？ 作為工會咧，我哋提出新形勢底下嘅工運，所以我哋叫新工運啦。咁提出嚟一連串嘅一啲要解決香港嘅一啲問題，呢、這個亦都係打工仔所關注嘅一啲議題，包括土地房屋啊，嗰、那個財富嘅分配啦。咁我哋提出嚟要一個共同富裕、更加好咁合理分配社會嘅財富，因為每一個打工仔或者係市民參與到社會啊，參與到社會建設啊，其實佢係其中一個建設者嘅。咁一齊去建設咧，應該係同樣分享到嗰個經濟發展成果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見到咧，而家嗰個嘅財富分配咧，有啲係好唔公平嘅嚇。所以譬如喺第一次分配嗰個工資長期存在一個好低工資嘅情況嚇，以至到我哋因為嗰個税基啊税。税种咧太单一咧，令到嘅社会福利嘅开支咧唔能够有一个稳定啦，或者叫做可以持续去发展啦。呢啲嘅问题咧，其实系都需要大家一起去解决。 OK， 好啊。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先啦，吴秋北，多谢你吓。咁啊，吴秋北咧就系工联会会长，亦都系今次立法会选举港岛东选区嘅当选人嚟噶。咁啊，大家对于今次嘅立法会选举嘅结果有咩嘅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转头咧就再同一啲唔同界别嘅人士倾噶，转头再倾下。 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喺明日中午前后最接近本港。香港以南約200公里內掠過，由本港今晚晚間風力有跡象進一步增強，天文台會考慮發出3號強風信號，市民明早出門時請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與雷伊相關的雨帶會在今晚和明日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有雨的天氣，此外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同明早雨势较为频密，明日稍后雨势减弱，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6到18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跟进多宗嘅交通意外，咁而家天雨路滑咧，都请大家要特别小心驾驶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较早前近扫管忽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车龙排到近深井。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扫管忽有意外，龙尾深井。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较早前近新田围村快线嘅意外都系处理紧，而家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反方向去翻大埔嘅交通咧都系繁忙，龙尾去到仁安医院。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圆洲仔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这一段吐露港公路交通回复正常。但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有意外，现在车龙都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过了天富海湾。就在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有意外，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过了天富海湾，接近大埔滘路围的啦。咁而喺九龙方面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而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之前近住桂林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去到葵涌道过咗美孚新村。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接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嘅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近狮隧咧东行嘅车龙都排到近松屋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咧车龙亦都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而将军澳入口嘅交通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噶，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花园道落山方向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爱都大厦。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嘅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咧，近住广东道嘅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连翔道。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嘅龙尾就排到海丽村。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咧，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接近蝴蝶谷。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一段都系车多。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洪水桥嗰段嘅交通就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南地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而家近唐人新村交匯處嘅交通咧都係比較繁忙，龍尾去到新田公路接近錦秀花園。最後，食安仔就提提你，高鈉高糖飲食會影響腎臟健康，少鹽少糖飲食咧先係健康之選。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七十年代许冠杰嘅《铁塔凌魂》系最有情怀，都好有回忆嘅一首歌。 开心日报，杜文慧。 许冠文嘅歌词写出咗香港人游历世界各地，一句岂能及余登在彼邦，唤起咗对香港呢个家嘅爱。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更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啊，咁就系讲紧嘅就系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啊，咁大家有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听众李先生喺度，李先生你好， 主持你好，啊、 你好， 主持你好，我咧讲下先，我只系地区直选嘅选民嚟嘅， 系 就唔系咩功能组别啊嗰啲选委会嘅。 咁我就發覺咧，今次我自己喺有差唔多用咗三個幾鐘頭嘅時間咧，觀察到咧，呢個選舉好多投票嘅選民咧，我西九龍嗰邊啊，係超過都係嗰啲係年紀大嘅，四十歲以上嘅人嘅，三十四十歲立下嘅選民好少。咁邊我發覺，我認為咧，呢啲選民對係可唔會可能對政制啊？政府啊，或者个选举制度有问题。咁如果真的有问题嘅时候咧，呢啲下一代，他朝佢哋会做选民嘅时候咧，佢哋点谂法咧？咁变咗我希望咧，呢个系一个炸弹嚟。即可能佢哋呢啲选民对而家现今嘅制度，选举制度、政府都好不满。 你讲冇出嚟投票嗰啲系咪？你 系啦，梗系啦，因为而家你嘅投票率我得三十几。35% 都唔夠，咁嗰65% 喺邊度咧？亦都觀察到就係好多係後生仔唔好出投票嘅。咁變咗呢個係希望當選嘅立法會議員咧，明白將來要點樣處置、點樣處理呢樣嘢咯。 好多謝曬啊李先生嘅意見嚇。咁當然啦，即係頭先阿李先生嘅觀察係咪就係全港嘅情況咧？都可能要留待一啲嘅學者啊，或者研究機構咧，去要再去做一啲研究同埋分析啦。咁但係就如果真係話有一啲人啊係未有出嚟投票，咁係因為可能對於而家嗰個嘅選舉制度有唔同嘅意見嘅話咧，咁其實今朝早咧咁就特首啊林鄭月娥咧都有提到嘅，就話佢都唔期望咧就係一次嘅選舉可以令到絕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咧，去到肯定同埋认同呢一套嘅完善选举制度嘅重要性，咁呢个工作咧要持续地进行啦。 冇错， 咁但系要话真系要回复翻即系港人啊，对于而家个制度嘅信心咁。咁又有咩方法咧？ 呢个真系要睇嚟紧一届嗰啲议员啦，同埋我谂新一届政府系咪有啲真系着实嘅一啲政策，系可以真系俾到香港人。咁香港人我谂都好现实嘅，即系你见到系有好嘅政策嘅时候咧，佢嘅所谓获得感啊、满足感高嘅时候咧，咁佢自然系会拥护翻呢一个制度嘅。 OK， 跟住听听呢位听众黄先生嘅意见先。黄生你好， 系你好， 请讲啊。 咁我就住北區，咁我哋嘅二號候選人就民建聯，咁我住嗰區呢， 二號即係劉國芬嚇， 係啦係啦， 新界北嘅選區嚇。 以前個佢有抄得即係我電話區議員，咁我就收到短信就叫投佢二號啦，咁但係最奇怪咧。昨天我就收到一个短信，是一号那个叫我投完一号，那我就很奇怪，因为一号我完全不懂的。即变了今朝起身看一号二号赢出， 话 配到这么犀利，我一号没完全不知道我的资料。咁佢点解佢 send 咗短信俾我攞咧？ 即系你思怡系二号嗰啲支持者俾咗啲资料俾一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O K， 不过呢个真系 要知啊，真系要调查先得， 再调查下啦。咁头先黄生提到嘅新界北嘅选区啦，今次当选嘅两位候选人咧，就分别系刘国芬同埋张欣宇吓。佢头先讲紧一号嘅张欣宇咧，就嚟自新嘅政团叫做香港新方向啦吓。咁佢就话即系对于一啲嘅新嘅参选人咧，就即系所知不多。咁呢个系咪都系可能系？一啲人啊，對於今次選舉嘅啲印象咧，即可能某一啲嘅參選人，可能佢哋以前係未有點聽過嘅嚇，咁會唔會都影響到今次嘅一啲選舉結果，或者係一啲投票率都可能會因此而受到影響咧？ 都有可能嘅嚇，因為以前嗰啲選舉好多一啲所謂啦嚇，即係政治明星啦，咁出嚟拉票，咁啲人都會認得佢。雖然啲選民未必知道佢真係咪得唔得嘅，或者佢政綱係乜嘢，但係見到。 到成日見到佢樣喎，好出名喎，呢個咁啊，即係選佢咁。今屆就比較少呢一種咯嚇。 嗯，嗱，今次嘅選舉咧，咁我哋頭先都提及過咧，咁啊，如果以政團政黨嚟到分佈咧，咁就民建聯成為大黨啦，就係19席，跟住工聯會8席，經民聯7席等等。咁、但係頭先都講啦，有成42席咧，咁就係一啲冇講自己嘅政治聯繫或者係啲嘅其他嘅政團咁樣噶。咁會點樣去睇嚟緊嗰個新一屆嘅議會嘅生態咧？咁而另外就係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啦，咁就都提到話嚟緊啦嚇，即係嗰一屆嘅議會咧，咁佢自己期望咧係樂觀嘅。同呢個嘅對於呢個立法會對於同行政機關嘅合作同埋互動，對行政機關嘅監督咧，佢認為係樂觀嘅。咁佢又提到就話咧，過去嗰一年啦嚇，咁啊立法會咧就提出咗嘅法案咧嚇通過嘅咧，咁啊比平常係多一倍。咁而批出嘅錢咧，亦都係咧破咗紀錄，差唔多破咗紀錄嘅咁。咁係咪就體現到即係嚟緊行政立法關係係會好好咧咁？咁啊調翻轉咁，其實對於立法會對於政府嘅監督又會係點樣嘅咧？咁有啲人都擔心會唔會係成為咗一個一言堂嘅地方咧？咁不如都問問嚟緊呢位嘅嘉賓啦嚇。咁電話旁邊就有立法會選委會界別嘅當選人謝偉俊喺度啊。謝偉俊你好， 係你好，大家好， 你好，謝偉俊。 你會點樣形容嚟緊呢一屆立法會嘅組成啊？ 新嘅組合啦，新嘅嘗試，而家可能都言之尚早。不過你剛才都講咗，我都同意就。首先可能是党派方面的影响力可能会稍小咗啦，因为比较多是个别的个体户的独立啲嘅，同埋系即系选委会里面的议员啦，咁可能会等翻匀翻以往咧，即系政党可能嗰个比较影响大嘅影响力啦。第二咧就是会唔会是有啲人即系比较或者尖酸啲就讲是我哋嘅立法會係人大化咗啦，或者政協化咗啦，即係會多啲係協商式啊、舉手式嘅做法就多咗啦，監察方面少咗啦，咁呢可能性都會有嘅，但係都係言之尚早啦。我希望會變得太快，因為始終香港我哋慣咗嘅系統咧，都希望可以係立法會既要幫政府合作協調，同時咧個監察上都好重要嘅。咁呢方面咧，我相信同國內嘅人大政協係有本質上嘅差別啦。咁唔希望呢個會變得太多、太深、太快啦，都仍然留翻香港嘅特色啦。咁即係我即係可能而家正方就所講啦，一切都係言之尚早，要試過先知啦。 你早前接受一啲傳媒嘅訪問，就話擔心議會嘅聲音過於單一喎，咁就希望多元化，唔係真係五光十色咁樣。咁你點解有呢個講法咧？即係擔心過於單一。 我讲笑咁讲啦，我可能变咗即系议会里边最大嘅反对派，因为我似乎睇翻我旁边冇晒嗰啲以往我哋惯咗嘅，喺我坐个位右边咧，成排都系啲公民党啊、民主党啊、其他反对派嘅同志，咁啊而家冇晒嗰啲人啦，咁而家得翻个可能系狄志远，咁可能佢都相对嚟讲都比较温和，可能做翻中温和过我添嘅，咁咪变咗好似我要做啲边个角色系会挤出去咗嗰边多啲啦，咁呢个当然系夸张咗，即系半讲笑咁讲啦，但事实上。如果我哋太過係着重於係讓到協商，而係冇咗一種或者有時需要嘅時候，特別有啲譬如政府嘅醜聞啊，特別政府做得錯嘅地方係需要係比較嚴苛咁去或者係監察啊，甚至係批評嘅時候，可能就呢個聲音會缺少咗。咁呢個係我都係有一個顧慮喺度。 头先即系你讲话，即系有人恐怕即系议会变成即系一言堂咁样。我又咁样睇嘅，因为而家我谂大部分即系绝大部分啦，都可以话系亲建制嘅议员入咗政府啦。嗱，当然头先梁秋北就唔同意我咁讲嘅，即系个而家唔应该系分建制或者非建制噶啦咁样吓。咁但系毕竟都系冇咗你头先讲嗰几个党嗰啲人喺度啦。咁佢哋点可能喺嗰个会议里边？是去突出到他自己呢，即是他都需要争取他们那个支持者的支持，即是他们那个政策 不应该说即政府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如果不是即是他没有表现，是不是那会不会其实是到时你当然你都说话都要看一点发展，但是会不会反而是为了即是很多议员尤其是新那些要表现自己，专登是要 去挑剔政府或者是做一些扮下反对派即是这样的即是策略 去突出他自己那个的 嘅地位咧？你覺得會唔會有呢樣事？ 呢、這個可能性都會有，而相當大添，因為我哋講緊話一言堂或者天一色咧，主要係限於係喺唔會叛國啊，唔會係挑戰嗰啲紅線啊，嗰啲嗰個情況方面咧，就應該就一言堂，甚至係應該添嘅，因為全世界啲局都係咁樣嘅。但係喺價值觀方面，例如話喺經濟嘅議題啊，喺民生議題，究竟應該多啲福利啊，定埋多啲經濟咧？政府應該有為啲啊，定還是係以往咁樣做法，一路照翻係一個大市場小政府咧？咁呢啲價值觀方面咧，我相信一定會有啲爭議，甚至可能比較更加激烈嘅爭議都唔頂天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嘅批評政府啊，甚至係話同政府對著幹，係完全唔出奇嘅。譬如最起碼，譬如關於最低工資加幾多啊，或者係咪應該多啲係？譬如話對沖方面落實方面點樣做法啦，有冇應該可以係幫翻多啲中小企啊，定還是側多啲去小市民方面咧？咁呢啲冚唪都會有排拗，亦都應該拗嘅。 嗯 ，OK， 我想问翻你，嗱，你以前就系喺地方选区嗰度选直选啦，咁而家转咗跑道，咁就去咗选委会界别嗰度，你觉得两个选战最大分别喺边度咧？ 其实我系唯一一位咧，系三个跑道都试过嘅，功能组别先啦，即系两届系直选啦，咁今次就系选委会啦，咁个分别就好明显嘅，咁或者讲系直选啦，直选系其实当然系喺人力物力方面多好多啦。但係往往牽涉嘅議題咧，可能係比較係比較表面化啲嘅，可能口號式嘅多啲，係唔會太深入講啲，因為都冇機會同啲選民講太多嘢，咁所以就係比較唔同啦。功能組別咧就已經係開始有可能會多啲係界別嘅利益多咗啦，可能嗰個比較專嘅議題多咗，接觸面少咗，但係就同時可能或者深度多咗。至於話選委會咧，我覺得其實今次特別經過經驗咧，係相當困難嘅。言下之意就係話，選委裏邊咧，嗰千四千五人咧，冚唪都係社會嘅各階層嘅精英嚟，即係佢睇到自己本身都係學有所成咧，都係事有專精啦。咁甚至係喺啲專科嘅人士，咁變咗佢哋好識知道你係有料定冇料啊，你講啲有冇 sense 啊咁。咁變咗係拉票嘅時候咧，就可能就需要係針對嗰方面。嗰個深度廣度又可能要調節下咁，我覺得係幾有一個挑戰性添。同埋我覺得咧，真正做到我哋民主選舉嘅一個理想咧，叫選賢與能啦。咁賢同能咧，其實因為小圈子裏面咧係好清楚邊一位係有冇咩以往嘅往績係不賢啊，或者賢嘅。咁啊，能力方面都可能比較清楚，知道佢哋會計算到出嚟。咁所以咧，就其實係更加接近選賢與能，而並不是好似。地區直選咧，只要你個樣或者醒目啲啊，或者靚女靚仔啲啊，或者口齒伶俐啲啊，或者係嗌得大聲啲啊，往往就好容易啊，令到啲選民咧比較容易係接受你，咁係唔同。 嗯，点样睇今次选委会嘅界别嘅选举结果呢？咁之前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呢就提到话，今次参选嘅人士呢就好多系唔同嘅界别啦，咁、又系加入咗中国籍嘅老外啊，以至到呢就系、巴士车长啊、注册电工啊、住过公屋同埋劏房嘅人士等等。但系佢头先所讲嘅几个界别呢，都见到落选嘅情况。你点样睇今次嘅选委会界别结果呢？ 系，我谂夏主任讲嘅系参选啫，的而且确参选嗰个过程咧，就系多咗一啲五光十色嘅人，唔同阶层咁样。但系当选就另一回事，当选系选民自己抉择，亦都配合翻我刚才所讲咧，选委会佢哋既然系有一个比较或者系层次高啲嘅一个集体嘅决定咧，往往佢哋选择方面咧，可能喺语言方面啊，或者你本身嘅成就方面啊，佢哋可能会系比较着重一啲系有社会上有啲地位啊，有啲成就啊，甚或其实如果你讲。坦白講咧，任何一個社區都好難接受一啲可能連當地嘅語言都唔講嘅人做代表嘅，咁有得參選其實已經相當唔錯噶啦，選到咧啲為選民集體決定啦。 嗯，系，嗯，我想问一下咧，就嗱，夏宝龙主任咧就话，热火朝天啦，即系今次嗰个选举吓，咁、选委会界别系新嘅界别啦，咁、当然你同阿刘美芬都有讲话，即系其实嗰个选情真系好辛苦，好辛苦嘅吓，要即系要说服好多人支持你咁，咁但系毕竟咧就香港人系睇唔到呢啲你啲辛苦去咗邊嘅？因為都係你係同呢千幾人喺度即係拉票啦嚇。咁你點樣去以後點樣去同香港嗱？因為你選委會你都係代表即係全香港啦。咁去保持翻你嗰個嘅聯絡咧，即係嗰個脈搏，你點樣掌握翻咧？即係你以前喺直選嘅時候，你就有曬你自己嗰批嘅選民喺度，你成日都要見佢哋啊。咁你而家咁點樣去同 廣大的你見千幾人比較容易啲啦。咁你如果全港，你點樣去同佢保持嗰個脈搏呢？ 其實今時今日呢，如果要聯絡呢，要徵詢意見是很容易的、嗯、一個 app 出去就已經收到的訊息回來了、嗯、我覺得這方面呢，比起以往呢，如果真的要跟地區拿意見呢，其實可能更加容易了，因為地區你都可能要擺一些街站、啊、收集意見、啊、又或者擺一些居民大會、啊、往往呢你收到的反應呢都可能比較片面和時間不多的，也都不深入的、 嗯、 但是如果現在呢，我想你每個階層你只要一發個訊息出去呢、 嗯， 好多人會馬上有回應俾你，同埋想要求乜嘢？咁我覺得只要以後日後立法會係多啲人係關注立法會嘅過程啦、開會嘅程序啊、立法會嘅內容咧，我相信一定會好多壓力俾翻所有嘅選委會嘅啊，對唔住，所謂嗰個選委會嘅議員咧，係要有一個適應嘅回應。咁而可能考慮嘅因素可能更加多啲添。咁我覺得會幾有趣嘅一個組合嚟。 嗯， 好啊，唔該曬謝偉俊啊，多謝你， 唔該曬，多謝你。 謝偉俊就是在立法會的選委會界別裏面當選的人士來的。今天我們電話18723111 18723111，各位聽眾對於今次的立法會選舉的結果有什麼看法呢？都歡迎打電話來跟我們一起談談的。電話旁邊我們就邀請到另一位的在立法會選委會界別當選的人士，就是管浩明牧師。管牧師你好。 哎，你好。 你好。 怎麼看今次自己的當選呢？ 我諗都係一個突破啦，因為其實喺以往嚟講就應該冇有宗教背景嘅人可以當選嘅。 回歸後就冇啦嚇。 啊，冇錯，回歸係冇啦。回歸之前就1974年就有兩個係被嗰陣時係應該係派嘅，係啦。 嗯，係啦。咁宗教人士做立法會議員，你又覺得係一個點樣嘅角色定位咧？ 我諗最主要嘅可能我哋從因為宗教我哋其實喺無論喺社會服務啦、辦學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大嘅一個嘅持份者啦。咁可能我哋嘅角度有啲唔同，因為譬如我哋依家有嘅喺立法會裏面，無論佢哋係屬於社會界又好，佢哋屬於係教育界都好，但係佢哋通常都係一係就係校長啦，或者一係就係同工會有關嘅。咁如果從辦學團體嘅角度，或者從嗰、那個福利協會嘅嗰、那個嘅辦理機構嘅角度嘅睇法咧，可能會有好多嘅唔同嘅地方咯。咁我諗係多種唔同嘅角度嘅聲音，可以幫助大家睇啲事情。 我想問一問管牧師，你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都有表示過啦，即係你而家當前急務咧，都未必真係要跟進翻陳同佳嗰個事件啦，反而咧就係你覺得最緊要當務之急咧，都係要修補翻即係社會上嗰個嘅撕裂啦。咁你有啲咩具體嘅行動嘅方案啊，或者咩方式嚟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即係你可唔可以同即係大家講一講？ 好啊，我自己咁样初步咁样谂啦，因为当然社会撕裂当中要一啲嘅时间慢慢去到将嗰个嘅，我谂其实呢个主要系一个信心嘅问题啦，大家信任嘅问题啦。咁与其呢样嘢咧，其实我自己反而觉得年轻人嗰个都系一个好要关心，因为大家知道喺嗰个2019年嘅事件当中啦，始终有好多年轻人，咁佢哋可能都系一时嘅冲动又好，或者点样都好，佢哋犯咗一啲嘅错误。咁我谂大家都会明白，咁如果佢犯咗错误之后，佢哋始终都要再翻出社会里边，咁佢哋始终我哋都系香港嘅仔女，咁我哋点样去到帮助佢咧？咁我曾经谂过最困难嘅就系佢自己都知错啦，譬如佢做错嘢，咁但系如果佢案底一路跟住佢一世，特别依类咁嘅事情嘅话咧，咁对佢往后嘅发展啦，不但佢自己啦，佢嘅家人咧，佢附近嘅人咧，可能都会带嚟一个比较长时间一个伤害嘅。咁我希望咧，同政府方面倾一倾，睇下可唔可以喺法例度做得到，就系、是、特别喺佢依家嘅案底当中咧，由呢个嘅警方嗰度嘅记录咧，将佢转移系去法庭嘅记录。咁即系基本上咧，希望佢可以咧重新嘅做人啦。咁佢可以过翻佢特别一啲嘅大学生咁样，佢可以做翻佢自己嘅基本上以前嘅专业上边嘅嘢啊，各样嘢。咁如果只要佢唔再犯以后嘅刑事案咧，咁佢呢个案底咧就唔会再被攞翻出嚟啦。 OK， 管牧师啊，由于我哋就嚟听7:30嘅新闻报道啦，咁我哋新闻之后咧，继续同你倾多阵，可以吗？ 好， 今日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噶。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政府因应全球 Omicron 变种病毒株疫情恶化，收紧本港外防输入措施，即日起收紧航班熔断机制。如果一条航线七日之内有四名或以上乘客抵港时确诊，涉事航线要熔断14日。而由星期五平安夜起，所有来港人士要在登机前48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原本采样时限是72小时。另外，听日起由加强监察 A 组地区抵港人士，抵港后头4日需在检疫中心强制检疫，抵港头7日要每日做检测，其后检疫期间要隔日检测，抵港第26日要在社区检测中心做强检。这个安排听日起亦会适用于由英国抵港的人士。政府说，由于本港所有 Omicron 输入个案都是在抵港检测或抵港后头3日内检测发现，为善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设施，缩短在检疫中心的检疫日数。大围站上盖柏澳庄第三期部分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所用的混凝土强度，早前被指低于屋宇署批准图积的指明等级，相关人士需为其余5座住宅大厦进行额外测试并提交报告。屋宇署已经完成审视，结果显示第一期的第二座和第三座有 5% 的混凝土强度低于屋宇署批准图积的指明等级强度，整体结构没有明显危险。屋宇署要求负责项目的相关人士跟进，今日已批准有关加固工程和发出施工同意书，估计工程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完成。至于第二期的第5至7座样本全部达标，对于第一期和第三期楼宇部分结构构件所用的混凝土强度低于指明等级，屋宇署已要求提交报告，同时已就事件展开调查，视乎调查结果，署方会按法例规定采取适当行动。新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全部90个议席结果出炉，传统建制派在选举中大胜，民建联拿到19席成为最大赢家，联合工联会议席增至8席，经民联拿到7席，新民党取得5席，自由党保住4席。两名现任议员张华峰和钟国斌在功能界别选举中落马，被视为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只有新思维的狄志远在社福界成功突围。选委会界别方面，当选的40人不乏首次参选的知名人士。世界立法会任期明年1月1日开始，新选出议员将在明年1月3日在立法会大楼会议厅宣誓，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监誓。政府说，宣誓具有法律约束力，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若果作出虚假宣誓或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需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政府将在举行宣誓仪式后公布宣誓有效的立法会议员名单。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 18.9 度、东经 111.9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迅速减弱。现时本港距离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按照现时的预测，雷伊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在明日中午前后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约200公里内掠过。日本港今晚晚间风力有迹象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市民明早出门的时候，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与雷伊相关的雨带为今晚和明日为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此外，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和明早雨势较为频密，明日稍后雨势减弱，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6到18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 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对开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钻石山。咁啊，而家观塘道西行线近龙翔道都仍然系多车啦，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桂林街都系有意外嘅。咁啊，而家龙尾塞到去美孚新村附近啊。西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桂林街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塞到去美孚新村。新界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龙尾过咗水泉澳村。屯门公路嗰边咧，就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忽段都曾经有意外事故，都系清咗场，不过好多车啊，龙尾去到丁九噶。屯门公路元朗之前扫管忽段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龙尾近丁九。大老山公路沙田段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啦。咁而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其实过咗天富海湾噶。大老山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嗰度咧，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过咗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松翻啲啲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香港仔隧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嘅间封措施就取消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喺蒲岗村道。之前狮子山隧道沙田方向曾经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嘅，而家取消咗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益经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码头。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咧，而家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仲系多车嘅。咁啊，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到牛头角站附近噶，亚加老街去呢一个大角咀方向，之前近住火车桥底嗰附近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所以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啊。仲有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城门隧道公路仲系多车。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丹桂村至到福亨村嗰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噶。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要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系立法会选举嘅结果啊！各位听众有意见嘅话，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杨立门啊，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系同紧立法会选委界别嘅当选人啊管浩明牧师嚟倾紧嘅。咁啊，请翻管牧师出嚟先。 系 你好。 系，你好，大家。 咁啊，管牧师咧，亦都系圣公会嘅教省秘书长啦，吓。咁啊，头先管牧师讲到话咧，就系一啲上任之后嘅工作咧，系要修补社会撕裂啦。咁都记得咧，喺选举期间咧，其实有啲嘅候选人咧都提到话，要去到咧特赦一啲喺2019年修例风波里面嘅案件嘅在囚人士啊。你点睇呢啲嘅建议？ 我自己咁睇啦，特赦可能咧就会对一啲已经服刑嘅人有啲唔公道啦，系咪？因为始终因为嗰个漫长嘅，即系比较漫长啲嘅一啲嘅，有啲可能佢嘅时间会短一啲，有啲会长啲。咁我觉得社会人士都可能会觉得咁样做法，似乎可能会有啲人话会觉得佢鼓吹啊嗰样嘢。咁我自己觉得另外一个方法就喺更新角度睇，就话佢已经服完刑啦。咁始终任何服完刑嘅后生嘅，咁佢都应该有个机会去改过。咁我觉得呢一度咧可能会容易，大家会双方面会容易落马一啲，因为始终佢已经服完刑之后，我哋只不过喺个更新嘅过程当中，点样帮助佢重投社会呢一个部分。咁特别佢案底可能会令到佢后期嘅喺重投社会嗰度有好大困难。咁我觉得呢个我自己觉得会可行一啲。 嗯，咁呢一个你设想呢个方案系，我谂都要斟酌翻在囚人士或者佢真系放得出嚟啦，那个人士嗰个年岁啦，系咪？即系你讲话年青人咁，冇个界定嘅，咁你可能都有一个谂法，系咪啊？同埋佢嗰个真系所犯嗰个事本身嗰、那个。嗰、那個性質係咪都有所區分嘅咧？即如果真係有啲好嚴重嘅一啲罪行，係咪都可以咁樣做 呢？其實咧，我會咁樣睇法。第一咧，我諗詳細，我當然同政府傾。可能我初步覺得就係佢需要設立一個特別嘅委員會。咁呢個委員會咧就係審核所有嘅申請。咁當然咧，佢基本上俾一啲嘅情況啦嚇。咁當然有個年齡嘅限制啦嚇，有個基本嘅事，譬如話可能舉例咁講，可能話佢本身係認罪嘅嚇，或者係點樣樣嘅。咁我諗最主要就係個委員會係睇佢有冇悔意嚇。咁同埋睇佢嘅嗰個有關嘅有啲嘅報告係點樣樣啦，咁然後最後如果個委員會都覺得可以俾特首去決定下係咪咁樣做嘅時候咧，咁我覺得當然可能要通過一條法例啦。其實我最主要就係話將佢個案底咧，希望由依家喺警方嗰個案底刑事案底咧轉移咗去法院嗰度。咁如果佢日後唔再犯任何刑事案咧，其實佢原則上理論上嚟講咧，佢係一個冇案底嘅人。咁呢個係我嘅基本嘅設計嘅概念。咁當然我可能呢個係比較粗糙啲，但係實質上我可能希望同有關嘅法律嘅專家啦，同埋一啲嘅政府嘅聽聽。但係我諗原則上我嘅大體上希望就係點都要俾一個機會佢哋改過自身。 嗱呢個方案即係或者可以即係幫助佢哋嘅更新啦、或者即係增加大兩方面嘅互信啦。咁但係對於修補整個社會嗰個撕裂有幾大幫助咧？因為呢個撕裂係真係有好多深層次嘅原因喺度。咁你覺得你點樣去處理嗰啲更加深層的原因？ 我會覺得咁啊，因為始終我哋點都要行出一步啦、我明白嗰個撕裂好深，咁但問題，如果我哋從呢一步行出嚟，咁好多時候我相信，就算我哋睇過往好多。好嚴重嘅撕裂，甚至有內戰都好，咁始終都係有一件事開始令到大家嘅關係慢慢嘅進步啦嚇。咁、我覺得嚇，咁我當然希望依一個一個好嘅一個開始嘅點啦、令到雙方便開始慢慢個互信慢慢建立。咁但始終我都係覺得要時間。不過我點都覺得如果唔做依件事咧，那個相反嘅後果就話年青人覺得我做錯咗，或者甚至可能我一時嘅衝動做錯一件事，但係。你由佢廿几岁开始个案底，要佢成世孭住喺度，咁我觉得咁样样反而佢会对嗰个社会更加憎恨啦。咁我觉得呢个伸出橄榄枝其实都系一个好嘅一个做法嚟。 好，管牧师啊，虽然你话咧就系陈同佳，我就并不是你要上任之后嘅首要任务啫。咁但系点样去处理陈同佳案咧，都始终系唔能够回避嘅问题啦。嗱，早排咧。潘曉穎的媽媽就建議就將陳同佳經深圳移交去台灣，你覺得是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呢？ 我自己覺得個問題的核心呢，其實是在乎台灣收不收的，因為簡單點咁講啦，如果依家任何移交咧，其實都係原則上都係應該嗰、那個，譬如陳同佳佢唔願意翻去先咁樣做啫。咁如果其實願意翻去嘅時候情況咧，根本唔需要迂迴曲折去經深圳。咁如果佢真係可以話咧，基本上邊佢只係話台灣俾佢一個入台嘅許可，咁佢就可以翻得去嘅啦。咁我諗我自己嘅睇法咧，其實佢嗰個嘅所謂大陸喺深圳。同埋喺台灣嗰個問題咧，就主要係因為如果你係台灣人，咁佢因為去咗內地啦，咁佢簡單嚟講，其實佢只要遣返佢就得啦。咁但係陳同佳唔係台灣人嘅話，咁佢要遣返都係遣返翻嚟香港嘅啫嘛。咁所以依件事情我初步睇法啦。 都係做唔到。同埋我同台灣律師都問過，咁佢覺得都係唔係呢個關係，佢都同意我哋大家的觀點，都覺得最簡單嘅方法就係陳同佳自己翻翻去自首，就唔使要搞呢啲任何嘅一啲嘅關於條文性嘅問題啦。 嗯， 好啊，唔該曬管浩明牧師，多謝你。 好，唔該曬，多謝大家。 管牧師咧就係立法會選委界別嘅當選人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聽聽電話旁邊嘅聽眾陳婆婆先。陳婆婆你好， 你好啊， 係請講啊。 啊，今次選制咧進一步性嘅優越性嘅係對我哋愛國者治港進一步落實香港特色嘅民主嘅一次成功咯。同埋咧，今次選舉係完善嘅選舉制度，公平公正，係嘛？又唔係話一個聲音，而家有啲泛民都入咗去嚇，所以回歸今次咧回歸咁耐咧，今次就係好成功咯，即係完善嘅選舉，同埋咧又今次有電子上一次區議員啊，真係攞命啊！今次就好咯，有電子。 OK， 好啊，多謝曬陳婆婆嘅意見啦。咁我哋都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再傾啊。 憲法一分鐘，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宏毅。 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每個國家有佢嘅一部憲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好多新嘅國家成立，咁每個新國家成立嘅時候咧，都制定佢自己嘅一部憲法。咁所以憲法咧可以話係呢個國家嘅一份身份證嚇，用嚟去參與國際社會嘅時候咧，令到國際社會去了解到呢個國家嘅歷史啊，佢嘅基本嘅價值觀念啊。同埋咧，呢個國家嘅政府嘅體制嘅，咁即係憲法雖然有好多條文係比較技術性咧，但係佢最終嚟講咧，都係反映到嗰個國家嘅歷史同埋文化嘅。 憲法一分鐘，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晚上的7:47，自由風繼續討論緊立法會選舉的結果，繼續討論翻就係關於非建制派的選情啦。嗱，今次在地方選區咧，十個區咁都有咧非建制派的參選人，咁但係咧就可以話是全軍覆沒嚇，咁全部都是選唔到嘅咁。咁而咧就睇翻所有的地方選區。非建制派的得票率啦，咁就有啲傳媒都去統計啦，咁係攞到唔夠一成嚇，即係9.31%嘅選票啫咁。咁而咧就係即係換言之咧，即係建制派咧就攞到超過九成嘅選票啦咁。嗱，今次咧就係即係被譽為一個並非搞清一色嘅選舉啦嚇，咁同埋咧就係話有一啲五光十色嘅參選人啦。咁但係結果啊，咁就係得出一個咁嘅結果，就係咧係非建制派咧喺地方選區咧就未能夠。就是獲選，咁只有係喺功能界別嘅社會福利界咧，就有新思維嘅狄志遠咧，就係當選嘅啫。咁點樣理解今次非建制派喺今次選舉裡面嘅選情咧？ 係我諗都要揾翻一啲即係非建制派嘅參選人去問佢哋嘅意見啦嚇，因為佢哋其實真係抌個身出嚟去參與呢一個嘅選舉咧，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嘅嚇。因為雖然個結果就唔係真係所謂五光十色啊，咁但係參選嘅人咧，其實的確都好多元化嘅嚇。咁亦都不乏係即係非建制嘅人士嚇。咁佢哋嗰個心路歷程咁係點樣嘅咧？即係佢哋明知道自己係一個小眾啦，可以話嚇。咁但係佢都參與呢場嘅選舉，即係佢嗰個嘅。推動力喺邊度咧？我都想知道嘅。 OK， 不如都問一問咧，就係電話旁邊呢位嘅嘉賓先啦。咁佢就係喺今次嘅選舉裏面嘅港島東選區嘅參選人潘卓雄啊。潘卓雄你好， 兩位主持好，你好。 嗱，你今次喺港島東嘅選區咧，咁就攞到14,000+啦。咁啊，如果睇翻得票率嚟講咧，就11.2%，咁就落敗咗。咁呢個選區當選嘅咧，就係工聯會嘅吳秋北同埋咧就民建聯嘅梁希啊。你點樣睇呢個選舉結果？ 個選舉結果顯示咧，就係、是、其實坦白講啦，其實我哋一直有做咧，就係滾動民調，我哋自己做嘅。咁就係、是、我哋11月22日開始嘅選舉工程開始咧，係嗰個投票率係估計咗27%，咁去到最尾咧就估計咗53%啦。咁但係最終係 turn out 唔到嘅。 咁主要 turnout 就係31%。咁當中咧，其實建制派得票就正正係本來我哋一開始個講嘅民調嗰27%，亦都我哋估計佢嗰啲貼票。咁就可以咁講啦，就係佢哋好成功拉生曬貼票出嚟，亦都可能係佢哋嗰個告級做得好好。 咁但係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代表住即係非建制派嘅參選人喺地方選區嘅時候，係咪都冇辦法去到吸引到非建制派嘅選民出嚟投俾你哋？ 嗱，好明顯我就係咯，即係我個區我自己承認嘅，就係我係做咗成個選舉工程之後咧，係冇辦法說服個選區裏面嘅中間或者偏黃嘅 setter 咧，即係大概60%嘅選民咧，係願意出嚟投票俾我咯。咁最終 turnout 只係佔咗11.2%到啦。咁就係其實係我個選戰其中一個失敗地方嚟。 點樣總結呢個結果咧？ 个结果其实今朝我总结过嘅，其实有三方面嘅。我认为第一个咧就是本身选民咧系其实唔肯 endorse， 或者甚至对个选举制度有一个系负面情绪好强烈。咁呢个系一个最重要因素，令到佢哋唔肯出欧啦。咁第二个因素咧就其实系本身政府，咁喺选民咧系有一个负面情绪嘅时候咧，一早就知道噶啦。咁但系政府咧系冇做好一个咧就沟通或者冇做咗解释嘅工作，咁令到选民有起码部分选民去 release 佢自己嘅负面情绪。咁佢虽然系后尾个礼拜咧，佢铺天盖地咁做咗橙色嘅广告，咁但系就坦白讲啦，就算我留意去睇咧，我自己都唔明佢讲乜，咁亦都冇办法说服到，或者入心咧去说服到选民。而最后咧，我一样嘢留意到咧，政府做咗好奇怪的政策，咁就系咧佢其实个政策有三个组成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系个投票嘅时间咧，佢压后咗个钟头开始。跟住喺嗰日咧，亦都有个免费交通安排。喺第二日咧，学童咧亦都唔需要翻学。咁其实好容易咧，就令到有啲有孩子嘅家长咧，就会带咗啲成家咧系离开佢自己嘅选区。咁变咗佢投票嗰机会系细咗。 我想问翻咧，嗱，你梗系有接触翻即系你嗰啲支持者啦，或者就算唔系你嘅支持者，你接触佢哋嘅时候，我而家讲紧系真系嗰啲傾向是非建制的啲選民啦，他們有冇同你表示話其實唔關你事嘅，因為你其實都是一個好優秀的即候選人，只不過咧就係我要杯葛即係呢一次嘅選舉，所以我咧就即係為咗表達呢一個嘅諗法咧，我就唔去投票。所以就算你做得幾好咧，我都係唔會去投票噶啦，咁樣或者唔會投俾你噶啦，咁樣你覺得係唔係咁樣嘅心態咧？大部分人？ 我都咁讲啦，即係我作为候选人呢，我既然即係愿意出嚟参选，亦都预咗即係知道个局面个气氛方面係咁嘅。所以成件事站喺我身上多啲嘅。咁而第二呢就係、是、今日其实冇停过。咁由今朝就昨晚嘅凌晨开始啦，去到而家。咁同埋我和我助手电话係不断收到 WhatsApp 同 Facebook message 呢，都系解释嘅点解唔投票，就係、是、想保护我啊呢样嗰样。咁、其实 即系话想保护你，所以唔投俾你。 因为佢觉得喂，如果入咗去咧，你又继续咁感染咧，结果你都会被拉埋。 哦，咁样。 嗱，呢啲系部分 message 啦，我唔能够讲呢啲系全面嘅。咁如果成件事好简单咧，就系、是、我冇办法说服佢哋投票咧，都系我失败嘅地方嚟。 哦， 点样睇喺今次选举里面，即系非建制派之间嘅一啲合作或者系一啲整合咧？因为嗱，我见到你今次嘅选举咧，都得到一啲嘅民主派嘅人士去支持啦，譬如话系余德宝啦、苏日恒啦吓，咁蔡明熙啦，以至到自由党嘅两位元老， 周都有支持啊，系啊， 周梁淑仪同埋刘建仪都有支持你嘅。咁你点样睇呢啲即系出动到呢啲吓都系有政治色彩吓、非建制派嘅人士？去到支持，但系都未能够当选，咁系咪都代表住呢个嘅明星支持效应可能都系唔凑效呢？ 其实我都唔系想用明星支持效应嘅，因为如果用，我可以用啲仲更加明星啲，即系大家都明白我，所以都笑得。 你唔敢用佢？ 唔系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唔想 override 咗成个我嗰、那个 campaign。我成个 campaign 咧，其实一开始系想解救我城嘅，即系我觉得而家系绝境，我想解困。咁但系跟住我落喺落区之后，我留意到咧好多街坊咧系觉得我唔系多数选举，咁所以咧我即刻改咗成个 mainframe 咧去不躺平提投票，咁即刻完全改晒所有嘢。咁其实目的就是想说服佢哋提投票。咁而最后我哋喺后半月用嗰个 spectrum 咧，就系我想讲系我系 wide spectrum 嘅 support 嘅，即系我唔系想自己代表其中一个 setter 或者其中成个 spectrum 里边嘅一个 session， 我想系成个 spectrum 咧香港成日。 需要有一個轉變嘅啦。咁就唔係咧，就再係咧，就係話只係得黃同藍。其實咧，黃同藍之間咧，或者仲有好多顏色，大家其實係漠視咗嘅。咁會唔會係我哋可以放低咗呢個政治上立場上嘅一個結界？咁其實反而先係香港出路咧。我想最尾係咁 percent 嘅。咁所以我就喺個係比較多嘅 endorser 當中咧，係我哋揀一啲係即係冇咁。其中一個突出嘅，即係拉雲啲嘅，而喺成個光譜裏面都有人出嘅嘅方法去 present 啦。咁但係最終都唔係個效果唔係好好，唔係好好。 咁所以係咪都代表住可能選民都未能夠係撇除到即係政治光譜對立嗰個嘅現象？ 啊，其實依個又唔係喎。嗱，其實因為我嗰成個過程裏面咧，就好多人都攞咗我電話，或者攞咗助手電話啦。今日都好多好多 message 咧，佢哋其實係 buy 嘅，即係佢哋都覺得咧，就最終可能都要揾翻一條出路。即係如果唔係再係一黃藍對決咁啦嚇，都係始終會撕裂，始終香港行唔喐㗎。而且係咪淨係得黃同藍咧？諗下又唔係嘅，好多 example 好多好多啦。譬如黃禮輝佢哋會係好 support 咧反修例，咁但係當佢見到裝修咧，佢哋未必係願意見到。咁即係話咧，成件事咧。是他们都会觉得我未必是用立场去思考，我们其实都是对件事思考或者对他候选人思考。那最终就是，但是现在整个分总体的氛围呢，政治上的氛围比较压大啦，再加上本身的选举制度是突然间很剧烈地转变，其实倒退成二十几年，翻转就是他们很难 endorse 的制度是其中一个挣扎的地方。 我都想问翻啊，潘卓雄，你今次都即系落选啦吓，咁你觉得会唔会系即系表示住即系你唔会再系继续呢个政治嘅生活咧，或者系其他方面嘅发展，你会觉得系咪都唔再搞落去啊？亦或系都想下再继续去再接再厉啊？或者几时咁有冇呢啲打算咧？ 繼續選再接再厉就好难好渺茫㗎啦，因为我52㗎啦嘛，下次就56，咁56去選好似太 唔 係 嘅，我 数 都唔係好 啦。咁我都想有退休生活㗎嘛，我唔係我就绝对唔係无私到呢，我想成日拉共业嚟。咁但係另一方面呢，喺即係任何一刻呢，我仍然係一个即係好愿意即係好 outspeaking 嘅人。咁我仍然要喺我自己嘅网台度继续呢，就就住政府嘅施政究竟政府所有政策去尖锐批评，我係唔会停。 但你觉得但你觉得经过今次选举之后，你觉得非建制派喺制度里面嘅生存空间有几大呢？你如果想推动返话要去到跨政治光谱寻求政治出路，呢啲嘅路线其实可以仲点样向啲选民去到宣传呢？ 其实呢啲系唯一路线添，因为呢成个选战我睇得好清楚，因为几个大建制政党呢，佢哋资源方面啦，喺个系包括咗动员方面啦，甚至洗楼啊，所有嘢咧嗱合法嘅啊，即系洗楼，我见到佢哋都合法，我捉唔到佢哋唔合法地方。佢哋其实做得好透彻嘅，亦都做得好完美。咁咧好简单啦，就系佢哋平时对选民嗰个系心间细作同虚妄民怨咧系好强，咁你好难咧喺呢方面突破到佢。唯一个就系佢哋喺呢方面都去令到选民喺某程度上咧系觉得呢种和谐或者呢种咧系虚妄民怨系。即係有佢價值嘅，咁所以如果純粹用一個政治嘅一個立場，係一個比較極端嘅政治立場去 sell 咧，唔係冇市場，不過咧就係、是、唔能夠成個港域咁去到即係又獲得個支持啦。 非建制將來嘅生存空間會係點啊？你覺得？ 非建制將來空間就好睇跟住選舉制度或者成個政治制度會唔會改變？我希望佢會改變，如果唔係咧，就基本上係冇。 咁但係即係你會唔會期望下屆之後繼續會有非建制嘅人士當參選，咁同埋有咩策略可以係真係選得到呢？ 嗱，呢個兩方面嘅，第一方面我睇到今日出咗白皮書啦。咁上一次2014年出白皮書嘅時候係6月、8月、31日咧就出咗831決定。咁即係話出完白皮書大概兩個月咧，北京就可能會出政改嘅其中一個行動嘅。咁会唔会今次咁啱就係我哋选举制度完咗啦，纲法又做咗啦，跟住佢出咗白皮书啦，会唔会下年嚟緊一月嘅时候有一个选举制度上面嘅一个改变可能性呢？呢个可能性就可能帮助到个跟住嗰个spectrum 会阔啲咯。 O、okay, K， 好啊，唔該曬。好啊，唔該曬潘卓雄啊，多謝你。 好， 係，唔該你。潘卓雄咧就係今次喺立法會選舉裏面港島東選區參選嘅人士嚟噶。好啦，楊立門，咁我哋今日嘅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咧就再同大家繼續自由風咯。 O K， O K， 好，拜拜。 拜拜。